大家好，我是卫斯理。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 受之无不死的活用，不受控制的电梯，长生不老的猫，迷惑人心的眼睛，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中午12:30至1:00，凌晨12:00至12:30，直播。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上集讲到 马教授在那五年去的地方，难道卓先生现在就在那里？ 我想很大机会是这样，但问题就在这里，那里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可以去到？ 马氏牧场的居住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了，如果卫先生和卫夫人肯去的话，我们可以不惊动记者，随便找一个普通的身份，你跟着我就可以了。卫先生，你是卓先生的好朋友，咁 得啦得啦得啦，我去冇问题。 但系卓先生睇你而家嘅情形，真系好似食咗长生不老药咁啊！嗰啲真系人类历史上嘅奇迹啊！ 司令，呢一个设想，可能我哋之前都冇谂过。 系，真系冇。佢哋去嘅地方，会唔会入咗？ 喂，先生，你系咪谂到啲咩啊？佢哋入咗边度啊？ 讲起身又好似好匪夷所思咁啊！我哋喺度谂， 唉，其实都冇咩嘅。再怪诞嘅事，我哋都经历过啦。好有可能喺嗰片草地上失踪嘅人系入咗秦始皇嘅陵墓。 点解个入口会设喺草原嘅咧？ 根据最近嘅一啲资料，秦始皇陵墓喺地下嘅建筑面积系达到56平方公里嘅。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下皇宫，实际上可能还要大，而且如果现在被发现出来的只是巨大的地下陵墓很少的一个部分，那其余的部分未开掘的原因是由于地下建筑工程的结构实在太复杂到不知有多少不可以猜测的因素，所以不可以轻举妄动。有可能是地下建筑的面积远远是不止56平方公里，很可能有几百平方公里。 阿嫂啊，哇，你猛咁讲这个地下皇宫几大几复杂，我明白的。你是不是想讲如果普通人不觉入了去，可能有排都行不出来，是吗？ 是，我的确是这么想的。不过再想深一层，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为什么呢？ 马金花失踪了五年那么久，那他在下面怎样生活呢？还有，一定还有我们想不通的一些关键位置。 是的，我从来都没想过秦始皇的陵墓。哎呀，真是抵死，我应该向有关的政府提议一下这方面的事。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开掘秦始皇陵墓，我们可以提供一切的技术和费用，这个是人类考古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不要任何的好处，只是找到卓先生出来就可以了。 哇，炮生，那你都要先肯定卓老他真的在皇城底下才行。 那我又不可以肯定，但是这个是我唯一未找过的地方，只要我们 肯定人系唔会消失喺空气里边，咁样佢一定有地方可以去嘅。咁唯一未揾过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但系就算系揾佢，亦都唔使进行大规模嘅挖掘啦。咁样工程太浩大啦，冇十年八年都喐唔到啲咩。我谂一定有一条鲜为人知嘅通道，可以通去佢哋想去嘅地方。 阿苏啊，你都讲啦，呢一条通道好神秘，又唔知通去咩地方。咁方圆千里，我哋点样揾呢条通道出嚟？ 嘿，咁我哋可以将范围缩细，就喺嗰片草地嗰度揾噶嘛。 两位，我都揾过啦，冇可能有人揾得比我更加彻底噶啦。 哦，你又唔好讲到咁肯定。当年同马金花嘅情况差唔多，嗰一片草地咁多人都揾过晒，但系马金花咧喺五年之后突然间一个时间，佢自己就喺个草地上边出现翻，咁咪讲明咗唔系一定你而家揾得彻底就得嘅。嗱，虽然我哋系咁讲，但系鲍士芳用到最彻底嘅方法研究过嗰片草地，而亦都一啲发现都冇。我同白素翻嚟覆去咁睇嗰啲照片。突然之间，我担高头讲：，诶，咪住，我哋要揾一样嘢。嗱，譬如话，我哋要喺茶几范围内揾一样嘢。嗱，我讲完咧，就攞出个烟盒继续讲。嗱，我哋首先咧，将呢个烟盒里边啲烟攞晒出嚟，嗱，个盒就空噶啦，冇要揾嘅嘢。我哋再将啲烟放翻去，继续喺其他地方揾，绝对唔会再喺嗰个盒里边去揾嘅，系咪？ 啊，系啦，就系嗰个洞穴里边啊！ 吓，洞穴里边啊，所有嘅石板都移开晒，睇过啦，冇咩特别嘅通道啊！ 咁你有冇向下掘咧？ 咁啊！ 唉，鲍生，设计呢个通道嘅人系一个好伟大嘅心理学家嚟，佢特登喺出入口建造一个洞穴。嗱，洞穴俾人发现咗，人人都会将洞穴里边啲石板撬起身。但系冇发现任何嘢，就唔会再对呢一度有任何嘅注意。嗱，人类总有一样嘢就系、是、自信，佢相信自己睇到嘅事实，但系佢哋又唔知有更加多嘅事实真相系隐藏喺睇得见嘅事实背后噶嘛。 啱、啊，你讲得啱，我而家就叫佢哋去掘啦。 唉，咪住，我睇呢一件事仲有啲好奇怪嘅地方，我谂唔系好适宜大规模嘅行动。而且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的假设。你刚才说你在那个地区是不是有充分的活动自由？ 是没错，我们三个人如果要在那个洞穴继续掘下去，掘回个一年半载也都不会再有人来干涉的。卓先生答应过各项的捐助已经开始实行了，所有的人都在忙着看看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唉，人呢真是穷了很久之后，有时会连自尊心都冇埋。 咁好啦，我谂呢件事系我哋三个人之间嘅秘密，唔好同第四个人讲。我哋即刻起行啦。 好，我即刻吩咐直升机嚟到最近嘅机场，好快就可以到噶啦。你等我一阵啊。 好，咁我哋各自行动啦。就系、是、咁，我哋三个人嘅旅程开始咗啦。成个旅程大概12个钟头啦。我哋登上咗直升机。鲍士芳向我介绍驾驶员，嗱，睇起身嗰个驾驶员系一个级别唔低嘅空军人员。呢位仁兄嘅驾驶技术咧就唔系好高明，佢揸飞机经过几个山峰嘅时候，甚至唔识点利用上升气流添。嗱，直升机喺马氏牧场降落，马氏牧场而家嘅情形就令我大吓一惊，因为到处都堆住各种各样嘅建筑材料，正喺度大兴土木。鲍士芳就解释讲：， 喂，先生，这个位置未来就是畜牧学院，建筑工程好庞大的，费用亦都好惊人，会有一个专门嘅车队嚟运输。唔好以为呢百几日里边咧，我哋净系揾卓先生，冇做其他嘢。 哈，进行得咁快，当然啦，大企业嘅组织同埋工作能力会令呢度啲人大开眼界。 咁啊系啊。如果按照他们的办事方式，唉，三个月里面不是开会就是睡午觉，有牌都没开得工。 那你又真的看得挺透彻啊。 凡是当地请的所有人员，我们一律照标准给多3倍的人工来请的。 但系咧，我哋有一个条件，如果佢偷懒嘅话咧，就即刻开除佢。呢、這个办法真系几有效噶。 本身呢一种做法，全世界都一路都系咁做，但系呢一度反而变咗新鲜嘢添。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入到一栋建筑物，鲍士芳问我哋睇唔睇一下我哋自己间房間，我就讲：系鲍生，我谂你帮我哋搞个帐篷喺嗰片草地上边，可能仲好啲。而且即刻去啦。唉，我哋唔系嚟住酒店嘅，唔使俾间房我哋。 哦，冇问题。 呢、這个时候正系黄昏，企喺草原上，啲寒风吹过嚟，有一种刺骨嘅寒冷。喺晚霞之中，望住远处起伏嘅山影，辽阔嘅平原，气势雄壮苍茫。见到呢一种景色，先知道历来文人点解中意喺大地之上加上苍茫两个字。由于外来嘅人相当多，所以冇咩人注意到我同埋白素。我想象到喺七十几年前，马金花拆住佢嗰匹叫做小白龙嘅白马，疾如旋风咁喺草原上驰骋。谂到佢带住人同悍匪搏命，点都冇办法将佢同一个世界著名嘅汉学家联系起身。喂，素，你话咧，马教授未失踪之前，佢自己又点谂到佢将来竟然系世界最出名嘅汉学教授？你话一个人一生里面嘅变化真系有时大到冇办法想象。 嗯，马教授选择咗汉学，会唔会就喺五年之中，佢喺秦始皇嘅陵墓里面接触咗好多嘅古籍呢？所以先有咁独特嘅见解啊，同埋指出因为年代嘅久远，对一啲古诗古文由于手抄得太多而做出嘅错漏。 哇，你咁讲就不得了咯。嗱，嗰啲古籍全部都系刻喺竹上边，咁即系讲明系第一手资料嚟。哇，如果真系咁，近代恐怕得佢一个人睇过。哎，咁咪系啦，佢明明睇过，咁佢做咩唔带啲出嚟呢？应该唔系好难啫。 我都系谂下啫，毕竟佢系咪真系去过秦始皇陵墓都冇人知嘅。 系，咁又唔系估估下嘅，我哋好快可以证实噶啦嘛。 两位，我哋要带几多人去啊？ 呢、這个时候，鲍士芳就行咗过嚟，细细声咁问：哦，带几人啊？嗱，其实咧、那个通道好隐蔽，但系我谂出入唔会太难，不如最好都系唔好带人，就我哋三个得啦。 咁好啊，一切已经准备好噶啦，魏先生。 嗱，佢揸嘅系一部中型嘅吉普车，我哋上到车，佢开始嘅时候咧，部车就开得好快，因为喺平原上根本就冇路，有时高低不平嘅地面可以令一部车弹起成米嘅。呢、這个时候天色已经慢慢黑啦。鲍士芳睇嚟对呢一带嘅地形好熟悉，照佢自己讲法嚟讲，方圆100公里，几乎佢将每一寸嘅土地都翻开嚟睇过咁滞。阿弟讲起又奇怪，佢揾人啫，佢翻开啲泥嚟睇有乜用呢？吓，嗱，经过100公里时速嘅行车，已经接近2个钟，先到到嗰一片草地。当部车停低嘅时候，草地同想象中完全唔同。因为所有嘅草都被锯咗，新嘅咧仲未生翻出嚟。喺车头灯嘅照耀底下，睇到嘅系一片比其他地方略为高出一啲嘅光秃秃嘅土地，面积都几大嘅。部车停低嘅地方唔到10公尺，就停喺嗰九块石板前面。嗱，我好性急嘅，一跃落车，一边就叫：诶，鲍士芳，嗱，你即刻攞啲工具出嚟，先架起嗰盏射灯先。 哦，系。 跟住我跑到石板前面，由于石板上面有好多窿，所以我轻而易举就可以用手指勾起啲圆孔，拎起到其中一块。鲍士芳架好射灯，照到四周围好光。我同白素已经将石板一件一件咁整起，嗰个洞穴就喺我哋眼前。马教授嘅灵柩喺洞穴当中，我跳咗落去，利用绳索挑住灵柩。鲍士芳咧喺上边用一架小型嘅起重机将灵柩吊咗起身，放喺洞穴旁边，然后佢都跳埋落去。呢、這个时候喺射灯嘅照耀底下，见到洞穴又唔系好大， 嗱，洞穴当中嘅情形咧，我哋睇得好清楚。就算有一只蚂蚁行过，我谂都逃唔开我哋视线。如果有通道嘅话，一定可以发现。我同鲍士方吸到啖气，神情呢、這个时候大家都有啲紧张。白素企喺洞边，将两个尖嘴铲递到俾我哋。啊，嗱，秦始皇陵墓系点建成？历史上资料就唔系记载得好多，净系知道佢揾咗数十万嘅囚犯嚟，日以继夜咁开工。陵墓里面嘅情形系点，一啲都冇记载。因为知道陵墓情形嘅人，全部都被赶晒入陵墓当中陪葬。 咁都唔系完全冇记载啊！ 我唔认为嗰啲记载可靠，但系如果嗰啲记载系真嘅，嗱，就从而家开始，我哋嘅行动每一秒都可能有危险。 喂先生，你唔系想临阵退缩啊嘛？ 退缩，梗系唔系啦。不过当年百万人之力所建成嘅陵墓，如果凭住我哋三个人嘅力量可以揾到入去，哇，咁都几伟大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世界上三个最伟大的盗墓人。这三个人当中只有齐白还在这里，当然他是我老友来的，本来应该找他一起来，但是这条友行踪飘忽，从来都只是他找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在哪里，又怎么找他。而这个时候我并不想掩饰，因为我很开心。根据历史上的记载，秦始皇为了怕他死了之后有人进入他陵墓，所以整个陵墓设计的重点都放在防止其他人侵入这一方面。陵墓里面究竟有多少杀人的陷阱和机关，当然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步步惊心，这些就一定了。少量的历史资料说，秦始皇在下葬的时候融化到大量的铜，将融了的铜汁灌入墓穴里面，一来呢可以防止有人入去，亦都可以令融化到的铜汁渗入地下的罅隙，以防地下水渗入。 那究竟这个洞穴是不是传说中秦王墓的入口呢？在里面又可不可以找到卓长根呢？我们听日再讲。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